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务院批准“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预计“十三五”期间，高速铁路覆盖达到80%以上的大城市，铁路、高速公路、民航运输、机场将基本覆盖20万人口以上城市。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装配式的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近日出台，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市装配式的建筑占新建筑的面积比例达到30%以上。3月1日，上海从事省际客运班线经营的客运站已经实行了实名售票及实名查验，旅客遗失客票的，经核实身份信息之后，售票人应当免费为其补办客票。西安启动了重污染天气预警，预计未来两日空气质量以中度污染为主，部分时段区域可能会达到重度的污染水平。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这个对于大学生们来说哈，寒假应该是过去了，都去开学了。但是呢，有一个最新的调查，这个调查是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调查出来的，采访了全国大概将近1000个。大学生，然后其中就发现超过30%的大学生在整个寒假期间都被爸妈催相亲。而在所有的学生当中啊，6%的大学生说，我爸妈不仅催我，而且就已经给我筹划了安排了相亲的会面了。当然对于相亲这件事情呢，28%的大学生都是表示我不太想相亲，原因很简单哈，他们给出的理由最多的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跟对方从朋友做起，互相了解之后再确定恋爱关系。但我觉得这种排斥相亲的想法非常健康，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哈，他是专门研究人类情感的，当中他就说到了 love 爱，爱是什么？他下了一个定义哈，他说爱呢要维持要有3种元素，第一个是 intimacy， 第二个是 passion， 第三个就是 commitment。intimacy 就是亲密，你看你跟你对方另外一半的关系当中存不存在这三种元素哈，你可以来对照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亲密 intimacy， 你要把你一些秘密不对别人讲的话，哎，你对他可以讲。那 passion 热情就很简单，就你看到对方就要扑过去。还有一个元素就是 commitment， 就是承诺，就你愿意在给对方承诺维持这段感情，至少是在一段时期之内啊。那有一段感情当中有这3种元素，你就是在 love 当中，对吧？那相亲就只有其中的一个元素，就是 commitment 承诺。因为很多情况下，就是相亲，就是我们见过几面之后，我们就会问谈不谈，就基本上不了解对方，也有可能没有任何想扑过去的欲望，但是我要给你承诺。 那像这样的如果结合了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结局啊，两个人的结局很像我今天看到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我今天看到这部电影的名字，我就已经扑哧一下笑出来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我才是潘金莲。所以如果你跟对方的关系只存在 commitment 的话，承诺这个一个元素的话，一定要看好对方的手机呀、啊、跟王宝强学一学。 你看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也这么高兴过。你看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也这么得意过。你可不必问我这么高兴，这么得意，这么快活，到底为什么？就是你来问我，我也不想，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转着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这转不，一定要我说。我不过模模糊糊迷迷糊糊这张博，还是别管我，我可以念个讨厌念个绿色这张博。转这张博，转这张博，转这张博，转这张博，这张博，还是别管我，我可以念个讨厌念个这张博，这张博，这张博，这张博，这张博，这张博，这张博。 要下雪，心开始凝结，该怎么迎接我们最后一个圣诞夜？我害怕下雪，爱将会冻结，因为你说过却让人有等待的感觉。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冬天来得太狼狈，霜越了诺言，白茫茫的世界谁成全，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在下雪，意味着离别，我心头的雪不知还要多久才溶解。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太狼狈，穿越了诺言，茫茫的世界谁沉睡，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一个人世界谁沉睡，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要怎么面对整夜的心碎。 追寻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去收听雷人秀。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再来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在冰岛哈，有一档直播的真人秀节目，然后这个真人秀节目的主角们都不是人。我不是说他们撒狗血撒的不是人哈，而是真的他们就不是人，而是四只九周岁大的小猫咪。这些猫咪呢是从一个工业园区的废墟里面被人发现的哈，然后呢这四只猫咪就被搬到了一个玩具屋，当然这个玩具屋里头有放着双层的床啊，有各种小猫咪喜欢的玩具啊，而且还有摄像头。那冰岛的这个真人秀的导演会把这些摄像头拍摄出来的这个视频哈传到这个网上视频网站上，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由猫咪当主角的真人秀节目。每一只猫咪都有自己的故事的主线和个性，是不是很厉害？当然这个节目出来呢，初衷哈是希望能够提高大家对于流浪猫的关注度，而且呢也帮助各个猫能够找到一个安稳的家。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真人秀播出以来，其中有一只流浪猫就已经被领养了。不过自从上了这档真人秀节目之后，其中一只猫咪说， 哇，我们都上真人秀了，你看我们跟人类的真人秀不同哦，我们不用假装吵架喝鸡汤撒狗血就可以上头条呢。 愚蠢的人类，我都红了，赶紧给我开微信账号。我真心觉得这些猫应该挣得比我多。 红红的烛火在喊，我的心也着得发烫。红红的双喜映眼中，脸上却挂着泪两行。总会有这么一天，天真的一切都得走远。我不知所措，怎能不叫我心慌？今天要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装的什么模样，有没有一件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我所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 潇洒少年郎，今天要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卷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 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 牵你的手， 在电波那头平时经常需要坐飞机的朋友啊，听好了，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托运行李啊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托运完了之后下飞机的时候还要等，是吧？有的时候一等等半个小时还不来，然后就发现行李弄丢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那现在有一个别出心裁的生产夹克的，就夹克衫这种生产商，叫做 Juice Promotion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一个公司哈，应该是他们专门设计了一款组合式的机场夹克，就这款夹克你穿在身上，里头有14个口袋以及两个可以拆卸的口袋布块，然后呢可以装得下15公斤的东西，然后我看了一下，里头可以放什么平板啊、衣服啊、鞋子呀、拖鞋呀、电脑啊，什么都可以放，好厉害。然后你穿上飞机，然后下飞机的时候就直接拉链一拉，它就是一个行李，是不是很方便？我今天就买了一个，穿到飞机上之后啊，然后我坐下来之后，把衣服拉链一拉开，准备把它脱下来的时候，旁边邻座的人问我说，特别真诚地问我，有盘吗？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说要让

沧桑。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追随着珍惜的草场。寂寞是个神牛羊，那只长调是该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马头琴对着月亮，没人知道他的忧伤。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 天 苍苍，天茫茫，人生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 雷人秀有雪来陪着你。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俄罗斯的外交部是说哈，这个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大使叫做维塔利丘尔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病倒了，然后离世了啊。那他当时呢是突然心脏病发，然后呢就赶紧火速的去到曼哈顿的一家医院，可是到了医院之后就已经离世了。那最新的细节是说呢，他其实病逝的那一天，第二天就是他65岁的生日。那这个俄罗斯新闻机构援引克里姆林宫的话是说，这个消息让总统普京感到非常难过。那普京对于这个俄罗斯外交官的职业素质以及外交才能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哈。不过有人都说这个，当然有人猜测，哇，这怎么就心脏病发了呢？就突然之间。然后这位64岁马上第二天就过生日65岁的俄罗斯大使，冥冥之中给我托梦，他解释说，我当时接了一个电话，电话当中我说，喂，老板，我明天就65了。什么？又要我延迟退休年龄？然后就心脏病发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雷人城市天空小麻雀，累不累？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我也好想飞，可是我不是蝴蝶，在树的上面看见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我的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一等秋天，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我的小麻雀它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么的美，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飞越城市天空小麻雀，累不累？

放飞梦想，柔软心房，有谁管谁的谁抚平沧桑。时光寄永长，把爱握在手上，你就揣着别人了，因为有种信念印在世上。心变化无常，有心就会珍藏，爱你说伤也不伤，一万年太久只争朝阳。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号上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原主席刘德旺来我市燕达国际健康城调研。廊坊市政协主席郑广富、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张炳顺、廊坊市政协原主席寇德松、我市市长刘连杰、市政协主席张晓明、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燕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 市政协副主席夏凤英陪同调研。刘德旺听取了燕达国际健康城的相关介绍，就健康城的建设和发展内容、产业片区之间的功能规划调整、医院整体布局优化、综合性医院整体水平提升、专科医院建设、高端医疗设施和高尖端医疗技术发展等方面内容，与燕达国际健康城相关负责人进行深入探讨。调研中，刘德旺对我市健康产业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各级政协组织之间、政协组织与部门企业之间加强交流与往来，为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贡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长刘连杰日前会见了来我市参观访问的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一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燕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副市长卢金丽、市政协副主席刘伟一同会见。韩占山、刘连杰等市领导与李辉一行进行了座谈。韩占山说，近年来燕郊高新区各入区企业积极拓展市场，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拥有竞争力的企业，但由于市场环境、土地、劳动力等因素制约了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谋求更大发展。目前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中俄合作建立了广阔的平台，开辟了美好的前景，一直以来我市多家企业也与俄罗斯建立了友好商贸往来，中俄商贸关系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参加座谈的企业代表纷纷发言，介绍了自身企业发展的优势，表达了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愿望。李辉一行还来到百世金谷产业园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目前园区入驻的企业、各类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对园区的发展李辉一行给予了高度评价。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可对建设项目处以总投资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项目如果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100万元，可以责令恢复原状，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打水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力。新环评法通过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规划环评、加大未批先建处罚力度，实现了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好，话题来了，我们今天聊一聊，你觉得爱是什么？在你的感觉当中，你觉得爱要有几种元素？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我不能说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

拼雷人秀。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房贤伟留言说，这是位新听众，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爱是责任，爱是担当。房贤伟，你老婆说爱只是责任只是担当吗？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吴瑞留言说，爱是三观相投，三餐共食。是 有人说爱就是相契合哈，就估计就一餐饭我们两人吃的口味相当，就能够在一块过日子。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看过一个电影，其中一个桥段就是男方到女方家去见父母，然后呢这一对父母就烧了一大桌子一个火锅的料理来招待对方，然后这男方就发现，哇，这家人吃火锅的方式跟我完全不搭呀，然后他们和和美美的生活在一起。三餐不同也可以过日子的。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心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欢喜，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一面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野。 家的五千金留言说，爱是吵架后前面吵了后面马上就好了。你这个留言让我想到这个网络上对于爱的定义哈，就爱是什么？爱就是我们吵架的时候我想出去买把菜刀把你给杀了，但是出门的路上买菜刀的路上看到了你喜欢吃的东西，于是呢就买了点菜回家了。相爱相杀呀。 想他的时候风铃完整停了，好像老天想聆听我心里动作。 Let us fall in love， 他都不晓得我每一分钟都等着他这样承诺。 Let us fall in love， 在沉默之中，我从来没怀疑过这样一个选择。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好，同时今天聊的话题是，你觉得爱是什么？对你来说哈，你觉得，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我们来看一下二群的听众互动。孤城留言说，爱我觉得是始于颜值，忠于人品，陷于才华吧，是这么说的吧？所以爱还是要看脸的，对不对？始于颜值嘛。有没有那种蒙面相亲的节目？我想上一下。不是蒙面歌王，是蒙面相亲。 被骗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喝醉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将谎言假戏真演，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倔体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喝醉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将谎言假戏真演，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遍。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要你的爱都是你找，要不到我的苦自相煎熬，梦自天知道，不到心碎我绝不放掉。 男留言说：“爱是你我，我吗？我吗？我吗？”布莱卡留言说：“爱是基于在富裕的经济上的高级的精神享受。” 布莱卡，你让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我们这些穷人怎么享受？我们唯一可以享受的精神享受都被你拨到富人那一边去了。重留言说，爱是平淡的生活。哇，这种留言你一看，重这位听众就是有生活经验的呀。平淡的生活，知道了吗？ 你知道我常常想对你说抱歉，可是我明白，我也知道，那是我们要注定经历的微笑就好。你知道我有时会偷偷的落泪，可是我明白，我也知道，那其实就是爱的模样，亲吻就好。每一次，那是夕阳花落的瞬间，每一个流星悄然遗落的时刻，我都会迷惘遇见你的浮影，想念真好。你知道我有时会默默的心碎，可是我明白，我也知道，那也许就是爱的代价，深爱就好。每一次，那些迷雾长的瞬间，每一滴许悄然滑落的时刻，我都会记得远方你的叮咛，想念真好，想念真好。 追，我只有往前飞，

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啊、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泪你愿意写。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敢笑对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敢笑对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哎哎哎、我有点胆怯。 雷这么煽情的话题跟你的主持风格不搭呀，我会努力让它搭起来的。 DOM 留言说，爱是关心他的一切，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你，你的眼中只有他，也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所以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莎士比亚说 Love is blind， 爱让你瞎呀。OK， 你呢？你觉得爱是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把你拉进去。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让我爱你，然后。

我最爱。